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高空槽过境，槽后有弱冷空气南下，受其影响，中午之前天空阴沉云量多，午后逐渐转晴，同时地面有2-3级兼4级的北风，扩散条件转好，大气透明度改善。今天是39最后一天，近期气温较前期有所回升，同时昼夜温差加大，早晚依然寒冷，防寒保暖依然是主题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偏北风2-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吴大海领着丁德清、朱元璋，告奔东门里二条胡同马家店。赶经到这条街上一看呢，都是店房。5不一家10不一家，几乎能有100多家，门前都挂着幌子，什么孟尝君子店、千里客来头，怎么屋子宽敞明亮，卫生吃喝便宜。胡大海直接把他们领到马二的店房，您别说，这家店房比别的店房都大，前后左右10几层院子，足能招下几百名客人。老胡他们到店房门口，说的也巧，那马掌柜的马德兴正好在屋里出来，一抬头看着胡德海了，呀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高兴，吉星高照，碰上爷爷您了，这不是胡大爷吗？这几年您混得不错呀。胡德海低头一看，哎呦，马掌柜的，发财发财，哈哈哈哈，是我是我是我，你这几年变样了，发福了，脑门子倍儿亮啊，还要托您的福，生意还过得去。那两位，这两位是我朋友，有地方吗？别人没地方，您来了还没地方，实在不行把佛堂打扫出来也得让您住。真会说话，哈哈，下马下马，哥仨甩得立安跳下坐骑，马掌柜的回头叫伙计把3匹马往里头牵。胡大海告诉马掌柜的，这3匹马你可得注点意啊，保草保料好好喂着，8月15我们还要下场夺状元呢。你想打仗没马哪行啊，知道吗？好好好，我恭喜爷爷，您就是状元爷，您们3位，一个状元，一个榜眼，一个探花，准保没事儿。 行行，借你吉言。 行行行行行，买卖人得会说话，这叫死店活人开嘛。把老胡他们让进去，一进院子，咱也不管店房的伙计、账房先生以及住店这些人，谁都注意看，一抬头，哟，一看这哥仨，真是3种模样、3种打扮。丁德兴叫皂袍将军，这人喜欢黑的，个儿也大，身体也魁伟，面如姜黄，浓眉大眼睛，舔着肚子，往里边一走就与众不同，再挎着口宝剑， 显得有威风。在湖南海更甭提，比别人都高着一头炸利贝，这草包肚子俩手摸不着肚脐眼，管这分量上称蹦一蹦也有276斤，这大坨别人一瞅都一刺牙，心说吃什么怎么长这么些肉，那肚囊子都噔噔噔噔的。老胡这张大脸好像头号洗脸盆，连鬓乐腮的胡须扎扎扎扎跟扒拉尖的钢筋相仿，用手一拨的哆来咪发嗦，带气音的都在。可这俩眼珠没鼻梁骨，长着孤瓜碰个对头啊。再看朱元璋，个儿也不矮，身高在85寸左右，细腰大背。朱元璋这人长得跟别人不一样，有人看过他的画像，此人长得是奇肉超天。什么叫奇肉超天呢？您没注意每个人的脑袋上都七个窟窿吗？俩眼睛俩鼻子眼一张嘴俩耳朵眼，又叫七孔超天。朱元璋这俩眼睛往外鼓鼓着，跟金鱼的眼睛一样，塌鼻梁子翻鼻子头，这鼻子眼也朝上，上嘴唇短下嘴唇长，下巴探出老远去，是个大豆齿，叫地盖天的嘴。俩耳朵眼也朝上，所以人们才给他送这么个外号。另外朱元璋这脸长得也不干净，黑痦子红痦子嘎哩嘎哒，满脸都是烂脏岗子。要这么说这人还有模样吗？哦，你别看长得相貌丑陋，朱元璋气宇轩昂，是傲骨英风，令人不敢侵犯。一伸手一抬腿是稳如泰山。另外朱元璋穿的也好，头上戴着绛紫色的扎巾，顶梁门倒拉3斤瓷乌叶，安着12朵黄绒球，出突暗探，鬓插英雄胆，身披绛紫色的箭袖，外罩英雄掌，腰系5色丝软板带，足蹬快靴，腰悬宝剑。这三个人往里走啊，住店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那马二马掌柜的把他们让到南跨院北上房，一共是3间，屋子真是宽敞明亮，这就叫特殊的关照。马掌柜的忙里忙外伺候着哥仨，漱了口，洗了脸，换了套衣服，要跟胡大海说：“大爷，您吃点喝什么？吩咐下来我给您准备。来点大碗茶，我先解解渴。全羊的酒席有没有？ 有啊。 那好，炖牛肉全羊的酒席，另外给我来点大饼，我好好解解馋。 好嘞。” 掌柜的到厨房去打招呼，时间不大，大勺小勺叮当一响，刺啦叮当叮当叮当， 好嘞！ 伙计们酒席摆下，马掌柜的退出去，这哥仨坐好了，开一回畅饮。朱元璋也会喝点酒，但是喝的不多，劝这俩哥哥：“哥哥们少喝点酒，天气炎热，喝多了对身子没好处，一路咱们太乏累，早早的吃完，早早的休息，养精蓄锐，等着15好下场。”哎，兄弟你放心吧，喝一点我们哥俩就拉倒。来来来来，这胡德海和丁德兴早木棒槌一对，嘴说的一样，心里想的一样，见酒不要命。这两个人把大手一伸，跟蒲扇一样，来瞧瞧怎么那么瞧我，好我大元宝啊，来吧。你说他俩这多喊呢，左一个干右一个净，这酒就喝了有3斤多， 两个人就带着七分酒意了。朱元璋就不爱看他们喝酒，没完没散，觉着路途上实在是太累了，到了里屋休息去了。这两个人更没有拘束了，哎，来吧，又喝了有二斤，最后把饭也吃完了。老胡把嘴一抿，妥了，勾满豪瓶是酒足饭饱啊！哎，叫掌柜的打盆水来洗洗澡睡觉。丁德兴可不干，用手一捅胡德海，哎，老胡，你小怎么吃饱了就睡呀？这燕京你来过，我没来过。方才在街上一走一过一看，真热闹呀！哎，老胡，领我溜达溜达，开开眼，见见大世面。胡德海上一眼下一眼看看丁德兴，怎么？你乡下老进城还开开眼吗？还，你领我溜达溜达吗？过两天一下场考状元，咱还哪有功夫溜达？也行，看看老四干什么呢？到里屋一看，朱元璋睡着了。哥两个没敢惊动的，轻轻把门关上。胡大海说：“好吧，有那么的你就听我的啊，我叫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。”丁德兴说：“行，听你指挥就得了。”两个人带着足够的银两，也没跟朱元璋打招呼，轻轻把门倒带，告诉马二掌柜的关照，也没骑马，就来到燕京的街头。一开始啊，丁德兴挺高兴，一看店面林立，街上的人拥挤不动，骑马的、坐轿子、推车的、担担的，哎呦，真热闹！买卖铺户瞅着也新鲜，在安徽看不见的东西这儿都有。可溜达了一阵儿，腻歪了，可用手一捅胡德海，哎，老胡，这净看人了，有什么意思？你能不能领我到个最有意思的地方看看？ 你看你这人得寸进尺，不是吗？这没意思，比你蹲到黑风山的山头不强多了， 那是不行啊。有没有还比这有意思的地方？ 有啊，天子脚下，皇上的屁股底下，热闹地方不有的是吗？哎，我领你去个地方，你开开眼。 哪儿啊？你跟我来吧。 燕京最有名的报国寺。 报国寺不是庙吗？咱们又是清真左蹄回回上，那有什么意思？ 哎， 不光是庙，那地方热闹可多了。你到那块开开眼吧。 走走走，跟我去，跟我去。 下晌，他们到了报国寺，感情丁德兴到这一看呢，呵，跟胡大海说的不假呀。这报国寺是个大市场啊。围着这座大庙的左右全都支着布棚，那摆摊的是一处挨着一处，卖什么的都有，什么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打把式卖艺的、耍狗熊的、卖大力丸的，但是戳杆子、立场子的，左一圈人右一伙人，真是拥挤不动，太热了。丁德兴是越看越高兴，两个人围着报国寺转了几圈，又看了看大庙。丁德兴忽然感觉到嗓子眼儿有点不得劲儿， 什么意思？他在店房吃的全羊酒席，又吃的清炖牛肉， 没喝水，天气这一热，再一溜达，渴劲儿上来，觉着嗓子发紧。 老胡，找点水喝得了。 行啊，我也有点嗓子冒烟。 说着他们俩就找这个水。哎，奇怪的是，找了八圈，卖什么的都有，就没有卖水的。 丁德兴一皱眉， 我这燕京城是什么缺德地方，怎么没卖水的呢？到了咱们安徽一家挨着一家。胡大海说对了，原来我记我来的时候卖水的有的是，怎么这行人都绝了没了？打听打听吧。跟旁边一个摆地摊的老头打听，大爷，我这卖水的在什么地方？这老头抬起头来看了看胡德海、丁德兴， 二位啊，没有卖水的，你们在哪儿来，还回哪儿喝去？ 这什么话？大爷，怎么没卖水的呢？头二年我来的时候，这块茶摊有的是。 哎，一年一个样啊，二位。听你们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？ 我们是安徽的。 怪不得呢，您要是本地人就知道了。 哎，老头打了个嗨声不言语了。胡大海、丁德兴觉得纳闷，就非问不可，蹲下身来拍着老头的肩膀，大爷，怎么回事，跟我们说说。哎，老头偷眼睛往左右看看，没有官面上的人，这才仗着胆子低低的声音，二位，你们是外乡人，不知道燕京的变化，这报国寺原来卖水的可不少啊，现在为什么没了呢？有燕京让人家霸去了。咱们燕京十口井之中就有九口井是苦水，唯独报国寺后面有一眼井是甜水，所以附近的人都到这取水来用啊，那茶摊上也在这打水，过去不要钱。最近京里头出了一个人，姓秦叫秦明，外号人称霹雳鬼。这秦大爷有势力啊，到这溜达一圈把这眼井就给霸起了，现在盖的井盖派人看着，谁要喝水得拿钱，那钱要的还厉害呢。你想想，卖茶水小本经营，挣不了多少钱，再买两桶水就得花个十吊八吊，谁买得起呀？所以赌气子人们也就不卖了。不但这样，附近的人要想喝水都到远处去挑，我就住到附近，哎，喝水都成问题呀。哎，胡大海听我们眼睛瞪，大爷，你刚才说这人叫秦明霹雳鬼，他是干什么的？哎呀，您问这干嘛呀？我看二位大爷有事办事去，渴了找个别的地方喝点水，这闲事别打听。 不不不，您不知道，我这人就爱听闲事。我们外地来的，想开个耳光，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？ 老头再看看左右没人，大概心里头也有气儿，把眼一瞪，鼓足了勇气就给介绍了。二位，要提起这个霹雳鬼秦大爷，那可了不得，在我们北地燕京城跺一脚，四城楼子烂颤，衙门口随便出随便进，是搅面水平汤啊。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各衙门口子随便出入，您知道为什么他势力大吗？他有个干爹，这干爹官拜左班大丞相萨敦呢。这萨敦是当今皇上的最红的红人，在万岁面前说一不二。你想想，丞相的干儿子那腰板得多硬实啊！另外，霹雳鬼秦明这个人今年大概不到30岁。自幼请着教师学习的拳脚武艺， 听说此人拉硬弓掘铁石，举铁骑，拉铁车，两臂一晃弄有1000多斤的力量，这家好能耐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走平地，弓刀石马不见，无一不精。你想想，又有能耐又有势力，谁敢惹呀？就是在这打死了一条人命，别人看着也干瞪眼儿啊。我跟二位说吧，这事儿就是今年春天吧，他那井不是盖着盖呢吗，派人看着，那一天也不怎么没注意，看井的人去溜达去了。有一个小孩才14岁，小孩也不懂事儿，家里实在缺水喝，他拿着个水桶就来了，一看没人，他偷着打了桶水。哎呦，这个事儿后来叫秦大爷知道了，把这14岁小孩拽到报国寺鸣锣示众，把这孩子活活的给劈了。哎呀，我亲眼得见，到现在我想起来我都闭不上眼睛啊。二位哟，哎，这个年月哪有讲理的事儿。得了，你可别听我胡说八道，我老了，我颠三倒四，我说这事儿不定有没有，二位放心啊。这老头还想解释解释，打算把话拿回来，这话刚说得了，就见胡大海把眼珠一瞪，刚然造出，哎呀，三位呀！就这一嗓子把老头吓得，哎呀妈，哭咚坐那儿，魂儿都飞了。老头一想，坏了，我说这位是谁？这是，吓得摊儿也不敢摆了，转身回了家。胡德海站起来，用手拉住丁德兴，老丁，听见没听见？丁德兴也气得脸都变色了，早听见了。他娘的来的，秦大爷劈了鬼，听着没有？萨顿的干儿子在这横行霸道，你我咱们哥俩不遇上就变罢了，今天既然遇上，非拔他这个尖，撅他这根棍，把这小子活活的劈了就得了，给本地老百姓除害。如果要换个别人，是朱元璋在这儿，说什么解劝着，这事儿就压下了。胡德海是个囊事包，这丁德兴也爱趁火加柴呀。丁德兴一听，把脑袋一拨，对，应该给本地老百姓除害，上哪儿找这秦明去？胡德海说：“找秦明干什么？咱俩不渴了吗？咱俩就找他这眼井，好不好？你我咱们喝饱了，把这眼井的井盖给他砸碎，让老百姓随便来喝水，这就是搬他这个尖儿。”对，走。你说这俩人一打听这井在哪儿，谁不知道？用手一指，二人顺着方向来了，就在报国寺的后面。这井台是用青石的砌成的，上面盖着井盖，顶上还搭着凉棚，旁边放把椅子，放水的人还不在。老胡两个人上了井台一看，井盖虽然盖着没锁头，胡子还把袖面一往，咣当，把青石的井盖就给翻了个。外面天那么热，这井盖一打开，里边的凉气儿噗就上来了。搁胡大海叫这高兴，哎呀，这就解渴了。低头看了看，哎，这水面离着井帮还不算太深，如果探探身子找个家伙也就能够得着了。正在这时候，丁德兴眼见一瞅，井盖上有4句话，用毛笔写的。头一句写的是秦明生来是好汉，南北二京都打遍，一路跳到水晶宫斩